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呢，夜间全市会有一次阴到小雨的过程，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呢，可以洗刷空气中的污染物，白天可以适当户外活动，呼吸新鲜空气。另外，气温相对于前几天有所下降了，提醒大家外出注意添衣保暖，预防感冒。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是阴转小雨天气，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6摄氏度。这两天呢，分别是有小雨量级的出现，提醒大家外出注意添衣保暖，预防感冒的发生。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路况，目前环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是南三环杨桥到分钟寺桥由西向东方向，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广安门桥由北向南，北五环的广顺桥到顾家庄桥由东向西。快速路方面压力突出的路段包括了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的平均时速呢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特约播出。中小学生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良好的营养状况是其智力、身体素质乃至心理发育的基础和保障。然而有调查显示，北京市中小学生膳食结构严重不合理，各类健康问题更是不容忽视。到底孩子们摄入的食物需要如何调整才是合适的？最需要补充的元素该如何正确摄取？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黄磊主任医师跟您解读最新版北京市中小学生健康膳食指引。 健康北京的系列访谈，我们继续。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疾病预防症控制中心的黄磊主任医师。黄主任您好。 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要跟大家伙一起来解读一下最新版北京市中小学生健康膳食指引。听说这膳食指引是刚刚发布是吗？ 对，这个就是5月18日前天刚刚发布。 在您自个儿看来哈，这个膳食指引一直以来，其实最近这段时间，不管是我们就是家长对于孩子的这种健康的重视，这两年全社会对于孩子营养摄入啊、身体发育也都是非常重视的。那么新版的北京市中小学生的健康膳食指引跟过去比的话，您感觉变化最大的方面是哪儿呢？ 最大的方面是这样，一个呢是突出健康生活方式和良好的饮食习惯的养成。所以我们这个第一条里头就是认识食物，珍惜食物，学习制作食物。 首先是认识食物。人说了，这孩子哪有不认识这个东西吃的，就是怎么吃，或者是好吃不好吃的呢？所以这个认识食物的概念是什么？ 认识食物现在是这样，因为相当一部分孩子就是说他有时候不爱吃饭，他是什么，就是家长都把他全处理全做好了，直接端来你吃啊。那么也可以有的我们会说哈，就过去形容那个秀才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所以现在呢我们有一些孩子呢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各种类别的食物认知还是不够的。 就包括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经常会拿你知道这个水稻这个产下来的是什么呀，是大米还是白面，自己想一想。小麦磨完了之后它变成的是什么呀，那个时候是拿这个考我们。那现在的孩子他们比如说对食物认知的这个缺乏都到什么程度？ 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就说你比如说就刚才你说的米面，就是麦苗和草分不出来。然后呢有一些菜呢它是就是把这个只要是绿色的全部都是青菜，其实青菜就是深绿色的叶菜也有好多种，你说小白菜呀、油菜呀、甚至韭菜呀，这一类 的分不开的是吗？ 也有的就分不开。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说食物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认知不是很清楚，所以说呢他也不知道这个食物得来的不容易，所以我们除了认识食物还要珍惜食物，不能就是说我不爱吃啊，那我就不吃，然后呢老师看着呢我就多吃两口，老师背过身呢那我就把这个处理掉，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浪费。所以认识食物也要珍惜食物。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培养孩子一个叫自己动手的能力。那么就是其实呢就是会做饭应该是一个基本的生活能力。 现在好多家长不让孩子动，我舍不得，家里面又是父母又是老人在的，就哪让孩子去动手啊？ 就是犯不着要你动，你就去学习吧。其实呢，动手能力是孩子认识世界一种很重要的一个方式。然后呢，其实我们现在也有的学校的老师开发啊，厨房里的生物、厨房里的化学、厨房里的物理，其实呢，我们好多的东西，学生嘛，在这个阶段就是接触自然、接触社会，包括在厨房里头，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在制作食物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生存能力的一个发展。 经常我们会说一句话，当你长大了什么时候妈妈才能不惦记你啊，就是发现你自己会做饭了，当时就会回一句我闺女或者说我儿子饿不着了的时候。 对， 尤其像刚才黄磊主任说到，以前我曾经看了一个报道，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在西班牙，那个时候是他们就是在学校里是要求孩子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要干不同的家务，包括烹饪食物，好像是小学四年级左右就需要能够做出全家人一顿吃的饭菜，而且要求的是营养搭配要经过专业营养师的这个鉴定的。 你合格了才行、哦、不合格的话你就算是这个什么语数外全都打满分也不成。 是，所以现在呢咱们国家呢是越来越重视这个素质教育。 嗯， 那么像这个咱们这个卫计委呀和教委就14年开始推行这个赢在校园，就是中小学生在学校里头就是我们倡导他引导他均衡膳食，那么也有就是相关方面的这个技能的学习哈、嗯、所以呢就我们首推了一个就叫我的健康餐盘。那么这个我的健康餐盘呢就让孩子们去认识，然后让孩子们还去实践， 嗯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让孩子们也有的就让他画出来、 哦、 啊。那么这个健康餐盘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这个健康餐盘能够得知就是我应该怎么样的合理搭配食物。 嗯 啊，那么这个合理搭配食物呢，那么咱们这有视频哈，就是一个、哎、盘啊，就是长方形的，中间画一横道，完了画两个竖道，我们把它分成了六份。 嗯， 那么这六份里头呢这个主食啊，就是说米面呀、啊、当然也包括一些杂豆类呀、啊、还有一些就是那个薯类等等、 嗯、 这些呢多种多样的谷类物质啊，谷薯类，那么占三份，就这餐盘占二分之一。 哦 啊，然后呢就是蔬菜啊，那么可以夹杂一些水果，蔬菜呢那么我们这里头是占两份的。占两份呢，其中呢有一份哈，就是差不多是二分之一量的呢，是这个深绿色的，以叶菜为主，深绿色的蔬菜。嗯、然后呢，我们家长可能会说，哎，营养营养，有的时候其实就指的那些肉啊什么的哈。嗯、那么其中有一份就是，我再说不是肉，是豆制品加肉， 豆制品加肉， 啊、鱼、蛋白 、 禽， 嗯， 和。对这个豆制品，那么就您刚说就是它主要的是给孩子生长发育提供优质蛋白。 嗯 啊， 所以你看看通过这样的一个我的餐盘 啊，我的健康餐盘， 我的健康餐盘、啊、让孩子们就知道了我这餐盘，因为在学校里面的话经常就会有那种餐盘的形式呈现、 嗯、对的、嗯、 对，如果是让我们以自助餐的形式去选择我这个餐盘里面这一顿饭我都要吃什么的话、 嗯、 像刚才黄磊主任介绍的就很好，他直接就是一目了然告诉你这主食类的、嗯、包括什么，我在这里面占上几份儿， 对 啊、嗯，然后呢，蔬菜呀、绿叶菜，包括水果，经常我们是会把蔬菜、水果就给它粘合到一起了哈、嗯。我们要占其中的多大一部分？那么最后就是我们说一定要给孩子补营养，营养不能差了的，但它绝对不仅仅是肉类啊，尤其是这个里面的肉，其实我们最常说的是优质蛋白。 对 啊、嗯，您的那块全都是那种五花三层，就是每一层好多脂肪的那种，并不被我们称为优质蛋白、 嗯、 啊，像什么瘦肉、 嗯、 鸡肉， 对 啊， 鱼肉， 对，还有豆制品、嗯，形式就非常多样了哈。 再加上蛋类， 鸡蛋、嗯，鸡蛋也特别好的东西。嗯嗯，那然后这是餐盘里的，餐盘外是不是还得有像什么奶啊这些东西？ 对，餐盘外呢就是说可以比如说就我们刚才说啊，就是我的健康餐盘三二一，三是两股主食类，二是这个蔬菜，可以有一部分水果哈、啊、然后但是是以深绿色叶菜要占一半， 嗯， 然后呢是豆制品加鱼肉蛋啊、那么餐盘外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因为你比如说6岁的孩子胃容量很小，他这当顿他吃不饱，就是吃完了之后他很快可能 饿了， 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些零食，那么这些零食呢我们希望就是说最好是食物原态的这种就是食物，然后呢、还要就是最好是这个新鲜卫生的， 嗯 啊，那么这个里头呢可以有这一些奶，也可以有一些水果、 哦、 啊，甚至一些薯类，这都可以的、嗯、啊。那么这个呢，就是盘子外头一定就是我们说到了奶， 也是可以有零食的 啊，可以有零食，但是有奶，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水。 哦 啊，现在孩子喝水不足，所以我们指南有一条呢，三餐均衡，足量饮水，然后科学选择零食 啊 啊， 所以你看看，其实这个里边我们的家长啊。以前是有一定的误区的，包括我的家长都是有这样的误区，他总觉得一日三餐你给我多吃点， 吃饱了，这样一来呢，我吃饱了之后我就可以不用吃零食了呀。家长很多人都是这样认识的，但是现在看来那不赖孩子，因为他胃就是那么小， 对， 那个时候他真的已经吃饱了，可是过不了多久他盯不住那个饿，他又饿了。但是这个时候所谓的零食，像刚才提到的，是应该科学来选择的。 对的， 这个零食所谓的加餐它是有必要加进来的，对吧？ 对，尤其是在学校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哈，这个也是有研究的，就是说如果呢就是你不吃早餐哈，现在确实是14年到现在哈，更多的孩子吃早餐了，原来不吃早餐的孩子比较多， 特别多 啊，那么现在这样的孩子变少了。那么毕竟呢就是说这个孩子胃容量小哈，那么就是说你不吃早餐一上午血糖都是低的。 嗯 啊，然后你吃早餐呢，那么我们比如说早上可能六七点，有的家远呢哈，那么到上午就是九十点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饿了，血糖水平已经就下来了， 后两节课注意力就上不去了。 对的对的，是因为这个当他这个血糖低的时候就影响学习记忆能力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有必要就是在学校，就如果上午四堂课的话，第二节课后第三节课之前这一小段可以吃一点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就相对的就是要量少。 嗯 啊，因为有的孩子就是说饿极了吃的多会影响午餐， 对 啊，所以量要少，然后又富有营养，那么这样的话你比如说100毫升左右的酸奶就比较合适 啊 或者是一个中等偏小的水果，你比如说苹果这一类的也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啊。 所以你看看专业医师或者是这个营养师哈，是会建议孩子根据他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对于营养的不同的年龄段的需求，然后呢在一日三餐之间给他合理的时段添加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营养小补充，小补充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当然了，其实归根结底，一是为了孩子的这个身体发育的需要， 是的， 二也真的是为了让他这个智力全都跟得上，不会影响他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注意力以及这个能力。 是， 要不然饿了，我们就想人饿的时候真的是恨不得 精力不集中了， 对，这个眼前都发花，然后胃里面也不舒服，怎么可能集中精力去学习，对不对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版北京市中小学生健康膳食指引。中小学生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只有营养状况做到足够的良好，这样一来对他的智力发展呀，身体的这个发育呀，甚至包括心理状态的发展哈，都是有一定的影响作用的。所以吃的怎么样，吃的对不对，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一件大事儿，对我们的社会来说它也真的是一件大事儿。好，各位听友和网友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尤其是想要咨询您家孩子哈，吃的对不对，有哪些方面可能存在误区需要调整，您可以借此机会来和专家互动。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把您的提问呢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各位网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目前是在腾讯视频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网友也可以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如果说您家正好有孩子，不管是这个幼龄期还是这个中小学生阶段哈，他在这个饮食方面有哪些您想要帮着咨询和了解的内容，都可以随时来和黄磊主任医师互动和交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食谱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好嘞，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小学生健康膳食。刚才这首歌叫听妈妈的话。要说今天是520哈，我们也经常说在这样的一些特殊日子里啊，包括母亲节啊，我们都要经常跟妈妈说，妈妈我们都爱你。但是说到其实绝大多数家里面从小我们吃的真的都是妈妈做的饭。 大多数情况是， 所以说呀，妈妈就成了我们营养健康摄入到底怎么样的一个 这个基础和保障了。你如果说妈妈把我们的一日三餐在我们自己可能没有能力去处理的时候安排的特别好，足够营养和规范，那可能就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膳食指引的需求。但是如果妈妈本身对于营养摄入、孩子生长发育应该给他吃什么这事儿就没太在意，或者他不太懂的话，那后续是不是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个妈妈当然是责任是重大的。 嗯。 但是现在的孩子的健康状况呢，也是需要全社会关注，包括学生自己。那我想就是在咱们这个文化传统里面哈，这个绝大多数妈妈都是希望孩子健康的。 嗯。 所以说呢，其实在咱们这个社会里哈，我说至少在北京呢，就是你看啊，有些准妈妈就开始学习。然后呢，这个从那个母乳喂养啊，然后婴幼儿的那个辅食添加啦， 嗯， 然后到幼儿园，幼儿园呢，就是这阶段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宣传给家长。 嗯， 那么赢在校园这个活动呢，其实是也是多方面的哈。一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有这个公众号，就是赢在校园。平衡膳食行动这个公众微信号， 嗯， 这个是每周一周二是知识推送，周四是专家这个专栏， 哦， 然后就解读孩子这个健康相关的问题。 嗯， 那么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个哈，就是赢在校园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学校进行宣传教育，能够呢让孩子们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呢回去跟爸爸妈妈讲。 嗯 啊， 我学到什么了？ 对，我们学到什么了？你比如说，我曾经给孩子上的就是认识鸡蛋，就是禽蛋的营养哈。 嗯， 鸡蛋呢，那它是一个非常有营养的一个食物哈。为了保证它的鸡蛋里头蛋黄里的营养，它壳下还有两层，然后卵黄上面还有一层来包裹。然后呢，这个鸡蛋的卫生是什么样的？ 嗯， 啊，那么这个夏天有时候鸡蛋容易坏了，七八月份哈，嗯，那么如果我们家里来客人，我们打鸡蛋应该怎么打？要用两个碗，免得后面的坏的鸡蛋进到前面那个好鸡蛋里，不都搅坏了吗？ 哦， 所以要分两个碗。啊， 这好多生活小技巧。 对，然后蒸鸡蛋啊，就是煮鸡蛋煮多长时间，那个黄这还又好吃，然后呢还不硬不干硬。 我全用煮蛋器。 现在有的家有煮蛋器，但是也有没有就直接用小锅煮啊。哦，然后呢就是回去就说你可不可以给爸爸妈妈讲这个事情啊，你会不会给爸爸妈妈煮鸡蛋啦，等等。所以其实呢就是学校里头我们有这些教育。但是家长呢其实也应该有意识的哈，就是学会制作食物，其实家长有一个言传身教。 对。 啊，那个比如说妈妈就是说爱吃什么，是不是她这个时候能忍一忍，就是说我就要吃这个不吃那个，就是因为你有孩子了责任更重大了。 嗯。 啊，那么也有的家长哈，有些孩子说为什么妈妈不挑食，是因为妈妈买的时候就买的她喜欢吃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家长就是说在购买食材的时候呢也是要考虑这个多样化。 嗯。 啊，所以这样的话你看有的区有家长学校然后也开展这方面的教育。 就是也要让，其实从准妈妈开始，就是以前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终于离开了什么这个自己父母的管束哈，成家立业啦。然后那个时候当你又变成了父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应该考虑的是一种责任感。 对。 那这个责任感不仅是你把孩子生了怎么样养好他，营养要给对他，其实也是这个时候父母应该负的一份责任。 对的。 嗯。所以像刚才黄磊主任说的是的，其实这里边还有一条特别重要的一个对于家长的提示和引导，就是家长的饮食习惯在一定的阶段里是直接影响了孩子对于食物的认知和摄取的。 对，孩子首先是在家庭， 你就偏食， 嗯， 你做菜就那么几样，那孩子从小吃他的食谱结构里就那么几样东西。 所以现在就是孩子这个阶段呢，他是有一个学习好奇、嗯、所以呢可以就是经常我们现在因为不提倡那个重口味的哈，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零食啊，还有经常家长会就是也说忙吧哈，就叫点外卖啊，或领着孩子出去吃、嗯、那都是油盐相对量比较大 的 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会经常就是提醒家长呢，就是说要这样，就是尽量可以让孩子参与一些厨余这个厨房的劳动， 嗯， 然后呢可以让他体验一下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在给家长讲课的时候，我也在说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哈，这个柿子椒有红黄 绿 特别翠绿的那种 三种颜色 三种颜色，那么他们都可以洗干净生吃的， 嗯， 那有没有注意这三种吃到嘴里的滋味是不一样的，硬度也不一样，滋味不一样、 嗯、 啊，你比如红的吧是甜略有点发酸，但是绿的呢它是脆脆的， 嗯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孩子哈，就是你跟他讲让他尝试的时候，就把他从那个高油高盐的那个方面给引导过来， 拉出来了、 啊、注意力啊，好奇心、 嗯、 啊，在这个食物天然的滋味上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些这个菜啊香味比较足，你比如茴香啦啊，然后还有韭菜啦， 嗯， 还有一些别的菜，比如说芹菜啦，那么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让他去辨别啊。那么我们、哦、有一个老师在一个学校里头也是，他是把这个红薯啊土豆啊紫薯都做熟了，反切成丁， 嗯 啊，做得非常干净啊，也特别注意就戴手套等等，然后让孩子就是说别的小伙伴把他眼睛给蒙上，然后端在盘子，然后让他就 尝尝 啊，尝一下，你品问这个是什么、 啊、 所以其实这个里头就是食物呢是多种多样，那么也可以以通过我们引导孩子去善于去发现，然后呢 食物的美好， 食物的美好，然后呢让他感兴趣他怎么去做， 对 啊，这就是非常好了。 其实我发现哈、啊、我们家孩儿有的时候可能在学习上真的是啊，学一会儿就这个要去干点什么别的，但是你说咱们俩一起要做饭烹饪、做点什么好吃的、兴致特别足，而且他特别喜欢参与跟你一起去做点什么，嗯，所以我们俩做的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些食物品尝， 嗯， 然后我就会发现孩子他的那个味蕾对于一些食物味道的感知是比成人要灵敏的多的， 灵敏的多。 哎，当我发现一种味道，我说，哎，你发现没发现？我们俩现在有很多词儿啊，我说那个回甘，回甘怎么样？哎，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对不对？嗯嗯嗯。然后对，就经常会这样，我就觉得其实它是一种。一方面是家长跟你孩子的一个互动，哪怕当成小游戏也好， 对 啊、嗯、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让他对于食物也好，对于生活也好，多了一份这种感知和热爱。 同时你有没有感觉、嗯、就是因为这种家长的互动，亲子关系也更好了， 对， 嗯， 所以当你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些家庭当中包括食物的烹饪呀，到大自然里面去玩啊，我觉得这些有可能是我们在人生当中体会美好或者是留下非常好记忆的这样的一部分内容哈、 嗯、 所以就先从包括认识食材，包括和家长一起做饭、嗯、做家务，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好的一个融合的方式啊。那刚才也提到了，像一个网友他就说到他们家饮食结构从小啊就感觉比较单一、嗯、妈妈做饭，小时候他从他离开家到上学就没发生过太大变化，习惯吃的呢就是那几样，现在他也要为人父母了、嗯、他就想问问孩子从小到底应该给他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膳食结构比较好，多元化吧、 啊、多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指引里头的第二条就是食物多样， 嗯， 食物多样呢而且谷类为主，谷类为主呢，现在就是说我们家里头也好哈，这个一些大型的供餐也好，就是主食这块越来越单一， 嗯 嗯、这个单一呢其实对孩子不是特别好啊，就是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就是精米，那么精米呢就是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哈，就是粮谷类在中华的这个民族文化的这个饮食传统里头，粮谷类它是打底儿的，就是说我们一直叫植物性食物为主， 对， 然后其实呢谷类呢为什么叫

然而有调查显示，北京市中小学生膳食结构严重不合理，各类健康问题更是不容忽视。到底孩子们摄入的食物需要如何调整才是合适的？最需要补充的元素该如何正确摄取？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黄磊主任医师，跟您解读最新版北京市中小学生健康膳食指引。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的是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黄磊主任医师，为您解读最新版北京市中小学生健康膳食指引。上半段的时候呢，最后是有网友提问哈，就是自个儿从小食物摄取种类比较单一，那现在呢，这是要当父亲了，很担心孩子的这个营养摄入将来这个结构该怎么来建立呢？那黄磊主任也说了，首先第一条，我们是种类多样化， 对 对，然后呢，以这个谷薯类为主。 谷薯类就是刚才我们说健康餐盘啊、那么我们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推荐的健康餐盘呢？因为这个你像这个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它是一日的这个量啊，那么这个一日的量呢，它也是塔底上就是做基座的这个地方是谷物， 最大一部分的， 对的、啊，然后再往上一层呢就是蔬菜。然后再往上一层呢，就是倒数从底下往上数，第三层才是 肉 蛋禽啊、这些的。然后呢，单有一层就是奶加豆制品。 哦， 完再往上呢，那么这个就是像油啦、盐啦，就这些这个调味的哈。那么对于儿童青少年呢，我们这个就是说中餐晚餐就是。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我的健康餐盘321啊，那么早餐呢实际上呢一定也要给孩子吃菜哈。有的时候我们在给孩子讲课的时候，早餐吃不吃菜啊，那很多孩子都摇头，就是鸡蛋牛奶面包， 大部分家里一早上是就是不炒菜的 啊，都其实也不一定非得要炒菜。 嗯， 你比如西红柿啊，你刚才说柿子椒啊这些的就可以的啊。但是我闺女上小学的时候，我早上起来是炒菜的、啊，就是最经常做的一个呢，就是说那个葱和这个胡萝卜。啊，先稍微把这个葱稍微煸一煸， 嗯， 然后胡萝卜呢，我不能油特别多，所以我还在用料酒稍微的烹一下。 哦， 啊， 这个作用是， 这个作用是 少油，但是让它软了，是吗？ 也要软，对对对，啊。 你知道我唯一挑食的一个东西 是 什么？ 但 是 你烹的过程当中，料酒会 挥 发掉的，对的，嗯。 我受不了的就是您说的拿那个葱煸的那个味儿。我不吃熟葱， 不吃熟葱。 对，这是我长到这么大也没有办法跳过去的这一个 草。那你像那个一些那个宫保鸡丁啊，或者是一些什么那个葱白呢？ 那个葱白我肯定不会吃的。 哎呦， 然后你知道， 咱俩综合一下，我还是很爱吃这个。 如果说我小的时候曾经干过这样的一件事，所有人都饭都还吃完了，我还是在挑那个碗里边那个汤里边的葱花，再往外挑， 是吧？ 对， 其实葱姜蒜这些呢，可能它有它的滋味儿啊、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其实是很喜欢的、 像那个姜有点干辣，是吧？那么其实呢，它还是有一些健康物质，对于。包括调整食欲啦，对我一些这个杀菌作用啊等等哈，那么它都是有帮助的。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可以让小朋友们一起，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家长哈有这个经历，就孩子到别人家反而吃得好， 都说别人家的饭香， 别人的家饭香、 哦。 所以呢，其实呢，像那个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哈，现在我看我们也有些同事哈，就搓灯一块玩儿。 是故意把孩子弄到别人家里去，或者让别人的孩子来自己家来吃饭，是吗？ 所以因为不同的家他有一定的习惯和就一定的滋味哈、那么到另外一个家他可能对孩子是具有一定的新鲜感啊，那么互相交流的这情况下呢，其实也扩大了孩子的视野，也把孩子的那个食谱也增加了 啊，这是一个好办法。就是年龄段差不多的话，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哈、是可以相互串串家的、其实哪怕是其中 中，因为家长比如说每个人都可以做两个自己的拿手菜， 是 这样一来呢，种类就一下子丰富了，孩子一方面他对于食物的认知范围扩大了， 是的， 另外一方面的确小朋友在一起吃饭就是想抢着吃的， 而且也可以让他们在一起制作， 对 啊， 所以这都是很好的方法哈。好，我们的网友这位打算要当爸爸的人也不用太担心，其实只要我们是从小把这样的一些结构就是不要过分的就是太单一化 啊。另外我就不知道这个爸爸哈，是这个孩子多大哈，其实应该学习一下，就是不同阶段的孩子他对不同的事物是有一定的敏感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希望就是说满六个月的孩子就小婴儿哈，就开始添加辅食了，九十个月就应该有几种菜了 哦 啊，完到一岁的时候呢，虽然我们菜可以要做的精细一些，但是菜的种类也应该增加，就是说在他可以就是说让他尝试新的食物 的时候， 对， 是可以。 然后呢，也可以给他讲一点小故事啊，你比如说这个现在好多孩子不吃肝哈，那么我闺女就特别小的时候就给他讲那个什么，就那个小猫眼睛亮 亮，为什么？因为他 吃 这 肝啊。那当然了，他吃一口进去马上就问你亮不亮，那个小可爱样哈。那你能说才吃一口就能亮，那你就把他的积极性打消了，你说吃亮了，哎，这个食物就再也不是他的障碍了。 哦，所以当孩子刚刚接触某种食物表现出兴趣不是特别大的时候，也不要轻易的就放弃掉， 对， 而是 可以 通过一些方式方法来鼓励和引导他。 如果这个时候他不喜欢呢，可以换一个时间哈，再让他去尝试， 再试一下哈。就是总之食物的多样化，尽量多，我们说杂一点儿。当然了，这个里面的配比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就是看可能孩子更多的还是肉类，尤其是偏肥啊脂肪类的这个东西，还有糖类盐类摄入有点多。 其实呢，人是这样，人是对滋味吧是特别嗜好的，像这个婴幼儿喂养的时候哈，那么这样就是说我们说尽量不要给孩子去过早的去添加这 盐 啊糖啊哈，尤其是九个月内之后不要给之内就不要给盐。那么也有的说家长不用尝孩子的这个饭哈什么，我说你其实应该尝一下体会一下哈，因为什么，只要你这一顿放了盐，下顿没放孩子就有可能去吃。 哇， 就是说因为他对这个滋味是特别敏感，包括糖也是一样，所以呢就是生命早期呢就是也是尽量还是以食物的原滋味 为主 。那么当然了，就是小孩子小的时候哈，就是说有时候能量不足，比如说三岁到六岁期间，或者就小学一年级呀，他刚上小学嘛，那么他的早餐食量不是特别大，他上午他不扛饿的时候，你可以给一些这个小坚果。 坚果类的， 比如说花生啦，瓜子啦，什么这些的。 哎， 但是 对，其实这个呢，我知道有的地方，比如说像幼儿园，他为什么不给？他是怕那个进入气道啊，对，呛到有危险性 啊。 那个怎么办？ 那像一年级的这样的小孩，我觉得还是可以。就是说，他早上喝粥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些花生瓜子，就稍微用 谷物煮到粥里边是吗？ 对，拍一拍，搁在粥里头。那么其实呢，还有的家长呢，就是说小孩他会嗑瓜子了，一定要给原味的，而不是给五香的。现在有各种香型的这个瓜子，那么我们就看这个标签，因为我们在这个科学选择零食这一条里头，其中还有一个就是食标签理性选择食物。那么就是各种这个味道的这个不管是花生哈瓜子哈， 全是添加剂吧， 加一些添加剂，有的是会加一点甜味剂，然后关键它是就是说你比如说椒盐的或者五香的，它会放很多盐。放很多盐，你看那个标签里一个配料表里有食用盐，另外一个呢它就是在这个食物成分表底下有一个钠。那你现在就可以就一会儿去超市可以看看这个椒盐的或者是五香的和这个原味那个钠就差了好几倍。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是给孩子吃，可以吃小坚果， 嗯， 它油脂有它的特点，然后相对的它也有一定的能量哈，也含有一些像维 E 这样的营养素哈。 对， 那么它就是说一定吃原味的， 原味是很重要的，尽量不要让这个孩子从小就口味太重， 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成人也是这样，吃的食物里面你越重口味就越吃越重，反过来你想把重口味再调回淡去其实挺难的， 有点痛苦， 对，有的时候不太容易，那我们何必呢， 而且很多现在零食吧，它其实这个食物制作过程当中营养已经损失很多，但是它添加了很多的调味料，所以这一类的零食呢我们还是家长不要给他选择， 尽量不要选择了哈。好，刚才也说到了像一些坚果类为什么比较好呢，因为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营养元素是孩子在成长发育过程当中，比如说维生素 E 啊，哈，是需求的， 但少量就行，因为它毕竟能量很高。 对，那个油的含量还是比较大。我记得说成人好像也就是小手心一小把， 就这么一手心吧，量差不多就是十克或者十几克的样子。 对，不要吃太多。那小孩子 就最忌讳晚上一边看电视，然后那瓜子皮成酸的那种的。 尤其还有就是那个过年的时候，现在都是坚果大礼包。经常就吃多点， 所以可以就是这种早餐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食量不会特大 啊， 然后它这一碗粥里头你要放粥，这碗粥的那个能量营养也丰富了，然后量还不是特别大，所以早餐加一点这个坚果类还是挺好的， 比较好的哈。这个网友他就提问了，他也是说到这个关于营养素的补充的问题，他说都说食物种类越多越好，但是常常不太会搭配，有可能吃的种类不少，但是补充的营养素呢还就是那么几种，这个怎么搭配，有没有那种尽量简单可行的方法，您就说说您的经验之谈吧。 尽量简单可行，其实呢我们不管是推平衡膳食指南的那个宝塔呀，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的健康餐盘，其实就是为了食物多种多样，然后让其中的营养搭配均衡。所以这样的话呢，家长要做到就是说一是每顿都应该有谷物，那谷物呢早中晚可以拆开了，你比如说早上我用的燕麦粥，然后加点小坚果哈，中午呢我就可以是这个比如说是二米饭，然后晚上呢我可以是这几种这个面食，再加上点这个薯类，包括蒸玉米，这都是可以的，所以主食这就多样化了，是吧。然后呢菜呢我们是餐餐有蔬菜，原来就是说餐餐有主食，现在呢餐餐有蔬菜再加上餐餐有就是天天餐餐有主食再加上餐餐有蔬菜，那么蔬菜呢早上你可以啊，就是说比如说是一些事先炒好的小菜也可以啊，你像现在这个香椿炒鸡蛋， 对， 也可以是吧。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像这种的小的这个 清炒的那些小素菜，我觉得 都可以的，是的。 但是你看我刚才说了，我不吃那个拿葱爆锅的哈，我都是拿蒜。 拿蒜也是可以的， 我全是拿蒜来爆锅，比如说这个小白菜小油菜就小菠菜，就是所有东西我都是喜欢 拿蒜来清炒它。 我呢做蒜还有一个特点，我前面会用少量的蒜吧，煸一下锅，然后呢我还会在这个起锅前 放一点蒜末，是吗？ 再放点蒜末那就更香。 我是觉得茄子还有一些肉类，拿一个这个就是起锅的时候蒜点放点那个蒜末，然后给它一搅拌进去，那个味儿一下子就上来了。 是，所以说呢家长呢也可以就是叫研究研究怎么烹饪的好，但茄子有一点啊，就是茄子它是比较吃油的一个菜， 吃油 菜啊，所以可以呢，就是说像我也是开始哈，我可以先我特别爱做那个炒茄丝儿。炒茄丝呢我先放一点油，完了之后我会剁进去差不多一个到半个到一个，有的时候还多一点的西红柿，像倒酱的似的，然后我再去慢慢去煸炒这个茄子丝，然后起锅再那弄点蒜进去，那么这个呢我没用多少油，但是因为这个可能是需要点耐心，就是说 你要多捣碎那个 捣碎完之后那个茄丝呢你要多煸一会儿然后呢我也是就是特别爱用料酒啊，可能会点一点料酒稍微的焖一焖， 烹饪一下 这样的话呢这个茄子丝呢就比较软嫩 我还没有把那个说那个西红柿跟茄子 炒到一起过，可以试一下。好，其实呢，也就是说，想要让我们自个儿也好，还是说孩子这一日三餐做到营养均衡，家长是需要动脑筋的。 是的， 这真的是有足够的爱和耐心哈。 而且呢，就是说有些东西吧，你可以这次用这样的东西进去啊，比如西红柿进去，下次你可以尝试一下其他的东西。 换其他的东西。 对，所以这样在有变化的时候，然后你又让孩子去识别，那么他就也会慢慢就是对这个感兴趣。 对，其实包括以前哈，我们都知道，就哪怕是饭店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它那个菜的种类里边，配菜料就是很多种。这个呢，可能是现在很多家庭就是做的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地方。有的时候那个配菜种类，就像您刚才说的似的，这个红椒、绿椒、黄椒，我们经常你说要干吃吧，空口吃，你说我好像都不太能做得到哈。但是如果在我们炒其他的一些菜的时候，为了一个颜色搭配，把这几样东西一起放进去，我就觉得那样五颜六色的菜，一方面促进了食欲，二一下子把种类就丰富了。 是，你像比如说素炒三丝儿，那你也可以啊，加点胡萝卜丝儿进去，或者是淋起锅的时候就切点就是不同种类的这个青椒进去，那一下子颜色就出来了。 对 啊，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网友提问：孩子生长发育快，需要的东西也多，是不是平时需要适时补充那个阶段特别需要的元素，比如说钙啊什么的？ 现在呢就是说好像有点成趋势的哈，就是说要给孩子补充营养，这个好多的这个片儿啊、胶囊 啊什么 的 啊，各种东西， 各种东西。但是我说就正常情况来说是不需要的，孩子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该锻炼锻炼，把这几样做到了，这个孩子应该是健康成长的。 好，再来看下一个提问，网友说了，男生女生从小饮食结构有什么不同吗？家长需要注意哪些方面问题吗？ 从小来说就是应该说在九岁到十岁之前应该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就是刚才我们说好好吃啊，均衡的吃，然后呢，这个再加上还是要有一个运动啊，保证睡眠，这个问题不大。但是进入了青春期以后呢，那个男女孩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哈。一个是女孩呢，就是这个就是青春期发育的相对比较早，那么尤其是有月经的这个情况呢，那么这个女孩呢，就是像初中的女孩，小学高年级吧，就六年级到初一初二这阶段的孩子，如果是挑食偏食，因为现在确实有一些孩子吧，就像模特看齐 啊， 老单纯那个，对， 很早就知道美知道瘦哈， 就是说单纯的就开始节食了，就自己也不跟别人说啊，其实这种情况下是比较危险的，那这样的话确实有一些孩子会有贫血，那这个贫血到一定程度是一定要有这个到医院去那个该让医生看哈，判断你的程度该补充还是要补充。 好的， 那么这个整个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呢，那么有一个这个食物呢，我是希望就是在这次指引修订的时候也是单独把它提出来了哈，就大家经常会把菌藻类作为这个蔬菜的一部分啊， 就是比如说蘑菇 啊，蘑菇、菌藻呢分两类哈，一个是陆地的菌类、菌菇类，就是像蘑菇啊、香菇啊，现在各种类型的木耳啊、银耳啊哈，这些东西它是有它的特点的，就是说一个它是有这个菌菇的多糖，是对免疫调节是有帮助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像晒干的这个蘑菇、香菇，它有微粒的前体，所以对于孩子来说还是有帮助的，这是陆地的菌菇类。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叫海洋的菌藻类啊，菌藻类呢，你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哈，紫菜啦，海带啦，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海藻类。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因为孩子生长发育阶段对碘的需求量是超过我们成人的。那么我们现在的碘盐呢，因为这个现在各种因素，可能家长也能理解，现在碘盐里头碘的含量就是已经降过几次啊。然后还有一个，如果家庭烹饪的时候那个盐放的时间长又不盖盖的哈，那个碘盐会流失一部分， 挥发掉了 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 给孩子的膳食当中哈，就如果蔬菜再分六份的话，有一份是给菌菇类和海洋藻类啊，对，你可能今天是那个木耳啊，明天是香菇啊，然后你做汤的时候就扯点 紫 菜进 啊， 对， 凉拌一点海带， 或者一个礼拜对，有那么一两次海带， 嗯 啊，那虽然量不多，但是四两拨千斤啊，这个。跟它的生长发育是极其这个关系极其密切的。 对。 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青春期的男孩， 嗯， 他这个生长发育速度特别快。所以他呢一个是就是蛋白质一定要充足，能量也要充足。所以这个饮食的均衡就更重要了。那么像这个不管是钙呀、锌呀、铁，这个需要量都不低，跟成人来比来说都是相对是高的。所以这个对均衡膳食，尤其是多吃蔬菜啊，然后那个动物性食品适量搭配啊，然后主食多样化更重要， 非常重要、啊、所 以说了半天是什么，还是均衡膳食。 对， 嗯， 就最后给我们汇总一下吧，这中小学生健康膳食、我们到底应该秉承一个什么原则，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 应该说中小学生的健康哈，因为现在我们还有一部分孩子超重肥胖，一定要通过运动。 嗯， 那么一些瘦弱的孩子也要通过运动长骨骼长肌肉哈。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均衡膳食，适当锻炼，然后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那么一个是现实阶段的健康体重，另外这个孩子体重呢是循着他的年龄特点来增长， 他会影响到、就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出生的时候就特别胖的孩子，在这个很多个阶段特别胖的孩子，他未来这个发生肥胖的这个概率也是依然非常高的哈。 不单是这个肥胖概率高，他得慢性病的概率 也会高。对， 均衡膳食，适当锻炼， 适当运动。 嗯，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让我们感谢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黄磊主任医师的做客，谢谢黄主任。 啊，谢谢白林老师。 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这里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刚才节目当中的一些互动咨询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指导和方案，大家呢还是要根据您的情况及时呢进行调整或者是就诊。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四点半我们再见。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掌你。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七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的扩散条件比较好，主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20至6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一级优，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为二级良。 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在